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2集。 M 州不好惹的势力，马修找你。次日一早，程俊六点就离开了。他走的时候，秦冉还没有醒，他就没叫他。等秦冉起来的时候，已经七点了。他洗了澡，吃完饭出门的时候，程木已经把那盆花包好。施立明手里拿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。 秦小姐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 庄园大门边已经停了一个车队，两边站了十几个人影，邹堂主正站在队伍中央，言辞犀利地在下达命令。余光看到秦冉他们过来，他声音顿了顿。 秦小姐。 他十分有礼貌地跟秦冉打了个招呼。 你们的车是中间那辆？ 嗯。邹堂主是第一次看见秦冉，看到他那张年轻漂亮的脸，心下更加担心。秦冉伸手翻着妍希发给他的微信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姿态还挺懒散地坐上了中间的那辆车。施立明开车，程木坐副驾驶。等他们上了车，站在两边的人才疑惑地看邹堂主。 那位就是秦小姐，要跟我们一起去？ 秦冉要一起去接货的事情，除了几个队长，其他人都不清楚。邹堂主点了点头，艰难地说道。 啊，程水先生说他是去玩的。 采购堂的一众人瞬间沉默下来，他疯了吧。车队整顿出发，整个 M 州就是山区与平原交汇，是所有国家建立起的一个国际交流中心。临海因为地理优势，各路人鬼龙蛇混杂，采购堂要去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码头。因为施立明跟着车队出去过，熟悉地形，秦冉这辆车开车的是施立明。八点车队准时出发，施立明坐在驾驶座上，一边开车跟着车队，一边给秦冉跟程木科普解惑。 就是跟矿场那边的兄弟交接货物。 施立明的手搭在方向盘上，车子已经开出了最繁华的交易金融中心，已经开始有平原出现。 M 州限飞，我们去边界处把货物带回来，这趟任务就算完成，余下的就是分配市场。一般情况下这种事情很轻松，所以采购堂的实力都偏低。 施立明说实力偏低的时候，副驾驶上的程木的脑袋直接垂下来。秦冉坐在后面，手搭在车窗上，看着异域风情的外面，语气也漫不经心地开口道。今天不一般吗？ 嗯，马斯家族想要我们手中这块肉很久了，不仅是我们手中掌控的生意， M 州边界最有利的停机坪也是我们范围的，其他每个商队都要交钱。 施立明跟着车队将车拐到柏油路上，眉飞色舞地介绍。 最近一个月，马斯家族想要拖我们的生意，马修也在找我们走私的证据，这笔货估计有点难。哎，秦小姐，你为什么想要跟车队一起出发呀？ 施立明看着后视镜，秦冉拿手支着下巴，挑着眉眼笑，眉宇间依旧挺懒散的，似乎还有一点点的邪。施立明觉得自己有一瞬间看错了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再一看，秦冉又恢复了之前的样儿。他手撑着下巴，姿态还算懒散地回他， 就想去玩玩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施立明总觉得秦冉这个玩玩好像挺有深意的。 哦，那个马修是国际刑警。 施立明继续给两人科普，不过怕两人无聊没有多说，就一笔带过。 马斯家族是在 M 州金融中心。 车子开了四个小时，就已经几乎看不到人烟了，马路两边偶尔只能看到错落有致的小镇。十二点多一点，车队在路边依次排序停下，邹堂主组织人员吃饭。 邹堂主，我们在车上啃干粮就好。 骆队是执法堂的人，他 他在第二辆车上，下了车就来找邹堂主。 为什么还要停下来？这样我们晚上9点能到吗？ 邹堂主没有回他，只是看了一眼后面的方向。骆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秦然等人。石立明跟程木正拿出来后备箱的保温箱，从里面拿出庄园仆人早上装好的吃的，很精致，跟邹堂主这些糙老爷们吃的完全不同，倒不像是来做任务的，像是来郊游的。 女人真是麻烦。 骆队来之前被杜堂主嘱咐过，见识秦染也没有多说，只低头嘀咕一句，然后就去找干粮了。 秦小姐。 邹堂主吃完一块面包，才跟采购团的几个队长来找秦染。 这么长的车途还习惯吗？下午可能不会停车。 秦染里面是线衣，外面是黑色的羽绒服，长及膝盖，帽子是扣在头上的。他穿起来也不显臃肿，白皙修长的手指拿着保温杯，一口一口喝着水。见邹堂主过来，他就拉下了羽绒服的帽子，露出了一张雪白的脸。还行。他喝了一口水，言简意赅地说道，看起来不像是多话的人。邹堂主询问了两句，见他习惯也没有什么抱怨的，就没有再多问。 邹堂主，马修会找到我们这里来吗？ 施立明也拿了一块糕点，一边坐在地上，一边看向邹堂主。 我昨晚问过杜堂主，大概不会。 邹堂主说起马修的事情，就忍不住皱眉。程木从昨天开始，心情就一直低落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听到马修这个名字，他咬着面包，然后看向施立明。 你们做任务还能跟国际刑警马修交涉？ 马修这个名字，程木在江东叶那里听过，自然知道对方有多厉害，还曾经帮过顾西池摆平过不少事。那时候，程木是把马修当作一个传说来听的，毕竟在国际上能跟那些大佬齐名的马修，这对程木当时那个圈子来说，其实十分遥远。他没想到到了 M 州他还有可能碰上马修。 经常有交涉，你待久了就知道了。 邹堂主看了程木一眼，然后跟几人说了一句就朝旁边走了。程木再一次感觉到了巨大的差距。 马修想要找到我们的马脚也不是一两天了，是个狠角色。 施立明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一瓶水，打开喝了一口。马修跟顾西池关系那么好，那秦小姐呢？想到这儿，程木又忍不住看向秦闪，对方正低头喝水，眉眼垂着，看不太清脸。程木想要问他认不认识马修，毕竟他跟顾西池那么熟，不过现在人多，程木没有问出口。不远处，执法堂的骆队叫施立明的名字。 秦小姐，我去找我以前的兄弟，马上就回来。 施立明跟秦冉说了一声之后，才朝骆队的方向走。 施立明，你怎么回事？ 骆队看着施立明，压低声音。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，以后会努力训练，重新考上执法堂吗？下个月就是重考了，现在怎么？ 他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，欲言又止。刚刚在车上，几个大男人也闲聊了几句，骆队也打探到了施立明现在每天做的事情，不由皱眉。 我感觉现在不错。 施立明笑了笑。 秦小姐其实懂的东西很多。 骆队见他这样，也不再劝说，一言难尽地拍拍施立明的肩膀，就拿着一瓶水离开了。施立明重新回到车上，休息了20分钟，车队重新出发。秦冉昨天睡的时间挺长的，在车上也没有睡，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看了一眼。妍希回了一段音频，秦冉就从兜里摸出耳机给自己戴上，然后听了一遍妍希回的音频。他让他的专属演奏队把前奏弹了出来，抒情歌，但节奏感很强。妍希自己听完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 只有30秒的音频。秦冉刚听完，妍希那边又回了一句： 神仙编曲，神仙前奏。 他又发了扑通给跪下的表情包。秦冉习惯他这么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按着播放键又听了一遍，垂着眼眸仔细思考着还能再细化的点。因为怕施立明疲劳，下午是换了程木开车。已经出了 M 州交易中心，就这么一条路，施立明也不怕程木开错。晚上8点到达 M 州边界，边界有专人把守，站了一排军警，手上拿着热武器，在路边的大灯下反射着一大片的寒芒。出入边界都要例行检查。 M 州属于金融交易中心，每日交易量跟出入人流量都极大，旁边一排车等着检查。邹堂主车队的车牌号都是特定的，打头的那辆黑车边缘插着一面旗子，就是程俊庄园上挂着的旗子。看到那旗子，边界处一道锁死的门被打开，站在边缘处的军警立马让开了一条通道，整个车队几乎没有停就出了边界。边界处正在接受检查的正是戴然跟秦宇这一行人。秦宇从车上下来，就看到旁边一个车队直接开出了边界。他看着那车尾好久，不由侧头问身边的戴然： 老师，为什么他们不用检查？ 戴然来 M 州的次数也不多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闻言他摇了摇头： 我不知道。 身边一个同样从车上下来接受检查的金发碧眼的商人闻言笑了一下，说 M 州势力繁多复杂，有几方势力就算是 M 州州长也不敢惹。看到那车上挂着的旗子没有？黑底红花，满主沙画，一看就知道是谁的车队。除了国际刑警，谁敢去查他们？除非不要命了。 秦宇跟戴然都不知道这旗子是哪方势力的，戴然最多就知道马斯家族，还是因为他在宴会上远远看过马斯家族的管家。秦宇这次来 M 州长了不少见识，才知道世界有多大，他的一方天地有多小。他捏了捏手腕，对明年京城学院的名额势在必得。邹堂主这一行车队已经出了边界，又开了一个多小时，晚上9点半才到达偌大的停机坪，临靠着两边山头。程木将车停好，就看到秦冉还坐在后面，似乎在看手机。他也没有催，就解开安全带先下车了。前面的杜堂主等人也下来了，正在跟人打电话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车内秦冉关了跟妍希的对话框，刚想按灭手机，就看到顶端跳出来一条消息： 马修要找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